看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 959资讯快报。 6月7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市委常委、市委办公室主任梁忠林到松阴店经济开发区调研指导工作。调研过程中，王彦青强调，经济开发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名片，一定要坚持高端定位、大手笔、高标准谋划各项工作。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既要有顶天立地的大项目，也要扶持铺天盖地的中小企业，努力实现跨越发展。王彦青一行在松开区负责人的陪同下，先后到河北元恒大通科技有限公司、涿州祥瑞建大型仓储物流中心项目、成都航天魔速股份有限公司、涿州分公司、嘉华铝业、宏博重工实地调研。6月7日，涿州市委政法委召开政法委员会会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弘毅，市法院院长王玉海，市检察院院长李玉龙，市公安局政委冷振宇出席会议，会议由郑弘毅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市关于集中开展信访、稳定、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动员大会精神，研究市检察院人事任免事项，传达了市委政法委深入开展涉法涉诉信访四个专项整理实施方案精神，对本市相关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听取了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司法局、安全局各部门今年以来的工作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的汇报。我是家辉，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卓越一路。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烦恼是停留，留下雨和愁，人路过只有我静候，提着伞停留，无力再抬头，全为了心爱已被偷。人和车的四周，无言地我在走，逃避看沿路爱侣细雨不休，路里途人沉默里回头，如再说真爱已落后，长夜里寻求寻觅那同谋，陪着你将我爱到走。人和车的四周，无言地继续走，沿路里难遇上你要我担忧，路上有热爱，热爱，热爱在发愁。今天你竟抛开我手，轻将我真心抱回眸， 长路里途人沉默里回头，如再说真爱已落后，长夜里寻求寻觅那同谋，陪着你将我爱到走。人和者的四周无言地继续走，沿路里难遇上你叫我担忧，但发现路上有热爱，热爱热爱在发愁。今天你竟抛开我手，轻将我真心放偶，无言别去，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你我感受。孤身再走，只想去找，找一个知心放伴偶，谁求让我 有多大？沿着一带一路，我们一起出发。中欧发展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特约，布拉格之恋，走进捷克，办理捷克绿卡，只需要1到3个月，获得自由出入欧盟居住身份。详情请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捷克的房价怎么样呢？ 说到捷克的房价，还得先介绍一下捷克的首都布拉格。布拉格的市区面积大概是在496平方公里，类似于我们国家的天津，或者是略大于南京的面积。但是常住人口只有120多万，估计也就只有宁夏自治区的银川市的人口接近于布拉格的常住人口。布拉格的人均收入高于7000元人民币。说到房价，捷克鼓励外国人在国内购置不动产。由于房产在国外并不属于追捧的投资品，所以捷克的房价一直都保持在一个供求平衡的稳定状态。以首都布拉格来说，布拉格共有22个区，其中1到6区是中心城区。以在捷克5区一套使用面积在100平米的公寓来说，售价大约是在120万元人民币。而在捷克的12区，也就是类似于北京大兴昌平的位置，占地750平米的独栋别墅，大约是在人民币260万元。 快速办理捷克及欧盟绿卡，只需1到3个月，自由进出申根国家，享受欧盟教育及医疗、养老等福利，还有澳洲186、187、188A、188E 雇主担保及高薪豁免雅思移民、132B 风险投资天才企业家移民及美国 EB1 杰出人士移民项目。详情请咨询好音乐959，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13552053567。 高处比天高，在世间自有心。

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每个念头都关于你，我想你想你好想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每个莫名的日子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爱是周末人的东西， 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爱情》，而这首歌的作词部分呢，则是来自张洪亮。除了这个闽南语的部分啊，闽南语的部分是另外有作词者。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张洪亮早期的一个成名作品，这首歌呢也把他推向了事业的巅峰。这个歌就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怎会让我画的手在风中颤抖， 欢你，深深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这是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而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一首儿歌的改编，在儿歌当中呢加入到了现代的元素，重新的来诠释这一首《丢手绢》。这是来自当年毛阿敏签约香港唱片公司的第一张专辑当中。 望着窗外那天真的小孩， 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是便衣警察当中这首著名的主题歌刘欢的《少年壮志不言愁》。而这首歌的作曲方面呢，则是来自著名的音乐家，曾经创作过《婚事》还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雷振邦的女儿雷雷。好，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是当年一个著名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山口百惠主演并且主唱了当中主题歌的这个电视剧，电视剧的名称叫做《血疑》，而这首歌叫做《感谢你》。 私のせいなら許し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をこんなに苦しめたことを、私の大人を

三元桥西至分钟寺桥西、四环辅路小武基至公益桥西桥和京通辅路曲界至高碑店桥道路大修共23项，约200万平方米，其中第一批大修工程共13项，目前已开工。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达到大修一条路规范一条路的目标，在第一批道路大修时将同步进行步行自行车系统整治和无障碍设施完善工作，清理站路报亭、废弃电线杆等影响通行的障碍物。北京日报消息，记者7号从市规划院获悉，北京已经选定回龙观到上地一段，试点建设一条自行车高速。目前从回龙观经上地至中关村一段的自行车高速路规划已经列入本市出行环境示范改善项目，并正在编制方案。目前从回龙观出发的自行车高速路线还处于多选一的过程中，但禁止机动车入内的标准已经稳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为爱往前。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林隆璇创作并且演唱的《为爱往前飞》，这是来自1992年林隆璇的专辑《天使诗篇》当中的主打歌。而林隆璇呢，在前一段时间啊，当然也有一段时间了，就相对于他在大红大紫的那个时间呢，隔了很久之后的前段时间呢，他和李圣杰一起合唱了那首《你那么爱他》，也在年轻的歌迷当中呢激起了一些反响。那么林隆璇呢，他本身呢是一个优秀的创作人，像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就是来自林隆璇的创作。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我们来听到的是王菲的《又见炊烟》。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又是 转身就离开，丢了这 心和意头的爱。 洗不清疲惫，抱不住为深爱的腿，爱到底能教会谁，不为是与非，只见你在夜夜宿醉，出卖的表情冷静最昂贵，惊涛的感情无价可贵，会也不会，究竟你是谁？ 你是那偷心的贼，偷的人还转身就离开，丢了自己也不敢回来，遍体鳞伤的时候你终于才明白，人家没有真心可以偷得来，也不敢回来，遍体鳞伤的时候你终于才明白，你再没有真心可以合得来， 你是那偷心的贼， 闪过了一些压抑。